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很多年之后，我们会发现一些过往的专辑当中，除了主打歌曲之外，有一些偏冷门的歌曲，细细品味，别有一番妙处，听几遍便会回味无穷。2000年周蕙的第二张专辑同名歌曲《好想好好爱你》是经典中的经典，而我今天要播放的这首歌曲，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优秀作品《替身》。 漆黑的夜，一个人，有谁能为我解开心中的门？如果一切只靠缘分，你的沉默就像无情的冰人。爱疯了你，于是剧 周慧替身，依然是周慧擅长的都市苦情歌，由她的恩师纪中平量身打造。周慧的歌声干净纯美，宛如天籁，将一个女人陷在爱里却遍体鳞伤的心情诠释得非常好。尤其是那最后一句“谁为我心疼”，哽咽的处理让人听了心头一软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来自于庾澄庆《海啸》。

始终带着我，柔情地去爱，最直接将来，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，柔情地去爱，夜对星发呆，眼角泪印始终带着我，眼角泪印始终带着我。 天亮了，这

色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。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。我的心里孤孤单单，散散惹惆怅。离人放逐到边界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。昼夜乱了和谐，朝凡人心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。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。散散惹惆怅，离人放逐到边界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。昼夜乱了和谐，朝凡人心张。 许多人都习惯性地把自己最糟糕的一面留给最亲近的人，因为向亲近的人发脾气成本最低，不管你说错什么做错什么，他们都能轻而易举地原谅你。因为信任依赖，所以肆无忌惮。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，心理医生在帮助一群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人重获幸福，调查发现这些有心理疾病的人，他们的童年大多生活在暴力的环境下。

不管。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。没有你，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。 陶喆写过三首关于同一个女孩的歌曲，从十七岁到二十二，再到 Melody。时间远长，则感情成倍。但我们在为了某些目的一往无前的时候，会忘记身边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，因为被忽视和屏蔽，多年以后更加显得珍贵。所以他说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一定要说出来的故事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作曲陶喆，作词娃娃金志娟，十七岁。 她是个十七岁的小女孩，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爱，她眼中只有相信和依赖，好像未来就该那么好，让我的心也跟着摇摆。我是个十七岁的小男孩，我不怕面对世界变多快，做过自己觉得好傻的事，那是多么纯真的年代，那是多么纯洁的想。不再是十七岁的我和你，

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我们经常提醒大家，开车出门一定要小心谨慎，遇见大货车一定要有多远离多远，减少或避免与大货车的正面接触，引祸上身。但如果不幸遇到了大车翻倒，我们又该如何做才能尽可能的逃离鬼门关呢？一位奥迪车主便经历了鬼门关，他告诉我们，当大货车集装箱倾倒的一瞬间，车上的两个人把脚向前伸，身子贴着座椅向一侧倾倒，当车辆被压扁之后，尽管被卡在车内不能动弹，但是成功地保全了自己的生命。首先，车辆的座椅调节距离要适中，驾驶员座椅的前后距离不能太靠近方向盘，也不能距离方向盘过远。最标准的姿势是，当你全部踩下踏板之后，大腿与小腿之间的自然弯曲度在120度至130度之间，这样才能给你留出一个足够的空间进行应急躲避。其次，要向座椅的一侧倾倒，攀一下。如果你的座椅调节得合理，那么如果大货车向你倾倒过来，你的身子可以向座椅的一侧倾倒。如果你的副驾没有人，则可以选择向副驾驶的方向倾倒。利用车辆的 A 柱、B 柱和座椅的支撑力度，给自己营造出一个能够躲避灾难的生存空间。可能有的朋友会说，大货车的自重那么大，超载的话重量会更大，直接压在车上，车辆会被压得粉碎，再好的姿势也难逃出升天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你硬着头皮不躲，真的是没有活命的机会了。如果你躲了，采取应急措施，还有一定生还的几率。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远离大货车，远离危险，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安全意识和危机意识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是否没疑问？

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晚上九点，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，我是赵薇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只要这首刘光飞舞的前奏一响起，嘈嘈切切的古筝和琵琶，时光瞬间倒流千年，仿佛就能闻到西子湖畔的味道，那种氤氲的暧昧的带着南方特有的梅醇气的味道，闻了是会上瘾的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就是爱经典。听到这首刘光飞舞，来自于陈淑桦。 半冷半暖秋天，云贴在你身边，静静看着刘光飞舞，那风中一片片红颜，热了心中一片。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，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。轻说声，漫长路快要走过，终于走到明媚晴天。声声欢呼跃起，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，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。拥着你，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

也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，也像往日那般人生白发的先生，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。

看着她们身穿奥黛的新版闺蜜和电影中美丽的场景，让人不禁产生要拉上自己闺蜜去越南撒欢的冲动。而为什么是越南呢？因为越南是一个融合了东方神秘色彩和法国浪漫风情的国家。如果你看过杜拉斯的情人，那么你更能体验到近代历史中越南的这种混搭风格。从东方千年文明的古老皇城到西方百年历史的天主教堂，从残酷的战争博物馆到祥和的佛塔，在越南似乎很难有可以割舍的东西。穿上越南传统的奥黛，休闲地走在串巷，逛逛传统的越南集市，当一回地道的当地人。这里还是美食的天堂，牛肉米粉、越南炸春卷、什锦糖水、水果冰沙、甜豆花等等各种各样的美味在你的舌尖炸裂开来。而最最重要的是，这里的物价超低，吃住行呢都比在国内还便宜。入境手续简单，飞机、火车、大巴皆可到达，月薪3000就能妥妥搞定。在越南，河内是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尽管的城市发展迅猛，但河内古老的东亚风情却没有就此抹去。在这里，既有平坦宽阔、绿树成荫的大街，也有曲径通幽、百转千回的小巷，现代与古朴在这里并存。历史留下的法国建筑仍不减色，在这里则更像80-90年代的中国。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，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，都令中国游客感到十分的亲切。在越南的下龙市有一个著名的海湾，叫做下龙湾。由于那下龙湾分布着众多的海上小山，山形俊秀，看起来就像是桂林山水，很多人也喜欢把这里叫做海上桂林。下龙湾海域的海面上，山岛林立，星罗棋布，姿态万千。这里究竟有多少岛屿与山峰，估计谁也没有个准确的数字。这里的海上居民每天都在忙碌着，船货店随处可见，卖水果、卖当地特产和一些独具越南的特色饰品，别具一格，也成为了海上一道移动的风景线。来越南，穿上传统的奥黛，吃着当地特色的美食，给自己几天的时间，化身越南本地人，感受东南亚异域风情，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体验。景点969，旅行者，我是泽林，我们下期见。

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。以往该怎么留恋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，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，全都实现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。以往该怎么留恋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，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，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，全都实现。 孔子家语中，孔夫子说：夫损人而自益，身之不祥也。意思是说，损害别人的利益来为自己获利，反而会给自身招致不祥和灾难。面临利益冲突时，一个人的反应能够体现出他的人品。但凡在利益冲突面前不为所动，保持初心的人，往往内心豁达，品行优良，做事肯为对方考虑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这样的人才是可以深交的。